点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剧行业蓬勃兴起，《西游记》风靡全国，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也传唱到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注意过，这首歌的歌词是严复创作的。 我认为他当时呢，那个音乐编辑呢，正好认识我妈他们单位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个找不着我，我爸就是说通过这个。我妈他们在单位的那个人，然后呢联系上了，说能不能写个这个歌，然后我妈说没问题啊。那因为这个是那时候是第一个四大名著要搬上这个电视荧屏，所以很挺重视。 看完样片后，你偷着蛋，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风云雷电任叱咤，一路豪歌向天涯，歌词就这样喷涌而出，大家都觉得不错，但唯独严肃还不满意，他觉得得有一句点睛之笔，为此他绞尽脑汁，被逼得满屋子转。 然后他呢，就溜达在我这屋来溜达来溜达去。我那时候复习高考，我就挺烦他，你这是老往我这溜达干嘛呀？我说你老跑我这儿走什么大劲的，你就跟我这儿都走出条道来了，就这么瞎说了一句话。然后他突然可能有所感悟吧， 就这句话，哎，我想想就鲁迅先生的故乡了，故乡的闰土，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油然而生，就这个。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你挑着担， 我录完音以后晚上就给杨杰导演送去，被杨杰导演当时听完这歌就眼泪就下来了。西游记故事我们从小就看小说，就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就没有想到严老师写这首歌写得这么深。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传统。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一唱起敢问路在何方，就好像严肃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写一首歌一样，好像量身定做一样，谁唱起这首歌又都产生共鸣，都产生共同的想法。 电视剧《西游记》让严肃与电视结缘，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84年春节，严肃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打麻将。这一年，电视里出现了一个叫春节联欢晚会的新生事物。 在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当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时，严肃停下了手里的麻将，认认真真地听完了整首歌。他觉得这首歌写得好，同时心里也在想，这样的晚会我要能参与一下，那该多好啊。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电视晚会对严肃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严肃就是这样一个对任何新鲜的事物都充满好奇、不断学习的人。80年代，戏剧市场不景气，需求锐减， 严肃随即转身认真学习研究起电视晚会。1985年，春晚导演黄一和慕名而来，敲开了严肃的家门。 黄导演是慕名而来，想找严肃来策划春晚。严肃一听能参与春晚，顿时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立即充满热情投入其中。 1985年，由北京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四世同堂》横空出世，一时间万人空巷。 您说，哎，你怎么打人呢？ 其中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满芬扮演的大赤丹和周国志扮演的冠晓荷这两个反派人物让人们印象深刻。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哎，可这日本人来了，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严肃知道春晚要成功，就要善于利用社会热点人物，于是他为李满芬和周国志量身定做了一个小品《送礼》。 你走着干啥呀？ 我走。 他根据李满芬能流利地说多种方言的特点，在小品设计中让他一人是多角。 哎呀，你拉他拿这些东西，哎呀快进来吧你。 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层这一层的。 找谁呀？ 那局长是唐山人。孙局长在家吗？ 孙局长、哎呀，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每个角色出场都使用一种不同的地方方言，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小品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我国小品创作上的一个突破。 其实严肃给春晚舞台带来的突破和第一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春晚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就是12点的敲钟。为了保证12点准时敲钟，前面的节目必须把时间都控制好。而第一个把时间控制理念引入春晚的就是严肃。 在参与1986年春晚的策划中，虽然是严老第一次策划春晚，但他以独具的慧眼预见到节目时间的伸缩性，有的节目彩排的时候是15分钟，真正演出的时候演20分钟都有可能。为准确控制播出时间，他把每个节目的时间都精确到秒。当时不像现在没有数字设备，为精确控制时间，他拿一块秒表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掐时间。正式演出时，整台晚会节目安排紧凑，时间控制得很好。 除了这些现如今观众所熟悉的歌曲串烧，其实也是源自于严肃的创意。 1990年正好是马年，这年的春晚中一首首包含马字的歌曲让观众沉醉其中。这种联唱表演形式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这种形式不但集中了当时许多精彩的歌曲唱段，可谓明星荟萃，效果精彩纷呈，而且符合当时人们开始追求快节奏的潮流。联唱这种形式在春晚舞台上首次亮相后被争相效仿，开创了晚会表演的新形式。从1985年算起，严肃一共参与创作了16届春晚。严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给春节联欢晚会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和第一，也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欢笑。但是自从投入到春晚的创作之后，严肃就再也没和家人过过一个春节。每次春晚他都要打起12分精神，跟着导演盯着整台晚会的每一个节目，等到直播结束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后来跟严肃一同创作1990年春晚的剧作家王景瑜回忆说， 当时我们的正常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但严肃就像是着了魔，全心投入，晚上10点、凌晨3点还经常和我们在一起。严肃作为空政剧作家是外请来的，可是他那个感觉一点都不像是外请的，就和中央台的一样，没有里外之分。 当时中央电视台离空政文工团不远，严肃只是偶尔回家匆匆拿东西，基本上是夜以继日，没有假期。严肃单位经常有会，经常是10点回台里工作，到夜里2-3点休息，夜宵是来不及用热水冲泡的方便面饼干。一台台精彩的春晚就是严肃以这样的形式一夜夜熬出来的。 参加春晚了以后，他一去不是说每天半夜，我不是，他一去就是3-5个月不回家，住在剧组。哎，就是有偶尔呢，我们会去剧组找他看看玩玩，所以不回家过节过年是一种常态，他回来你倒觉得不自然。 哎，我母亲去世了，他忘王春晚89年，他不回家，我说难道你请一天假的时间都没有吗？尤其是母亲，我真接受不了。我父母亲那个墓地呢，离这个地面呢大概得100多小200台阶吧，近80岁高龄了，但是那个时候上那个台阶一下没扶，说你要有这个心就罚你，你自己上。 中间休息了2次，我爸喘气的声音都让我害怕，喘得非常急促。哎呀，我都不想让他再往上上，非常紧张。那时候都80了，腿都不好，但他还要坚持，得上去。 后来他在父母亲墓前说了一番话，他说几十年了，他心里有，儿子不孝。这句话后来知道用电话告诉我了，说姐，大哥来了，来看爸妈妈，托长老们原谅他吧。我相信他，理解他。 严肃的家里没有书房，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卧室里办公，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除了一张床、一套桌椅、一个衣柜，其余的全都是书和资料，堆得满屋子，到处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几样东西都是严肃的儿子严宇先生独家为我们档案栏目提供的，这些都是严肃生前在家办公的时候所使用的，有一个笔筒，一个笔架，一个小闹钟，一个水杯，一本字典，一本韵典和一副眼镜。我们不难想象，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就是透过这副眼镜，严肃一手拿着笔，一手翻着字典，为我们写下了无数经典的歌曲，无数晚会的台词。 我从小到大看见他的样子哈，这都是在他那个小桌前头，不是看就是写，真是很少有别的，比如说在那哪儿歇着抽烟躺着玩呢什么的，很少，就是这一个字。所以他常年的就是你看老驼着个背。 这本严老使用的新华字典从1962年出版至今已经用了40多年了，但是严肃一直不舍扔。还有这个笔筒、这个笔架、还有这个闹钟都是用了有几十年之久了，唯独这个水杯，这是因为儿子觉得用太久了影响健康，给严老特意换的。严肃艰苦朴素，治学严谨，似乎都能从这些已经用得破旧不堪的物品里 找到答案。 对于艺术创作，严肃的要求是极其苛刻的，但他对自己的生活水准几乎是没有要求。严肃是全军文艺系统职称和级别最高的人，属于文职特级。但是严肃一生从不讲究物质享受，保持着一个军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儿子严宇曾用这样两句诗来形容父亲严肃：生喧乱世中，色景深森里。严肃就是这样，在烦乱的尘世中留下自己清健的音律，但又安于平静朴实无华的生活。 严肃的节俭在全团是出了名的，他从来不浪费粮食，也从不讲究穿戴。有时候儿子发现有剩菜在桌上，就会跟严肃发脾气：都多久了还吃啊，容易吃出病来。到了，这时候严肃会特别生气地回道：昨天的又没坏，这是粮食，能随便倒吗？你不吃，我吃。 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到实在实在实在用不了为止，不存在年限的问题。我没见过他换东西。 在言语的记忆中，父亲严肃似乎从来没有给他讲过什么大道理，但严肃却用身体力行告诉言语怎样做事，怎样做人。严肃的一生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但他始终发自内心的尊重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从普通人的感受出发，才使得严肃创作出的作品那么脍炙人口。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接地气儿。 纪晓东唱的《北京的脚步》， 北京的脚步，北京的脚步。 这台京腔京韵自播情晚会于1990年春节期间播出，当时曾经轰动京城。一台晚会的所有歌曲由一个词作者创作，这在中国晚会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随着在电视机面前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多，严肃火了。一些亲朋好友开始经常为孩子找严肃签名，还特意买了一个精致的留言本送到家里。严肃从来都是很认真的对待，不仅仅是签上大名，还一定要根据那个孩子的姓名琢磨出几句话来，带着诗韵才算完成任务，从不糊弄。有时写完也会开玩笑：那孩子最少得再过8年才能完全看懂我给他写的是什么。 严肃曾说，真正的名人应该是名人，也就是明白人，有自知之明。严肃一生经历了不少事，遇到难过的坎儿，他就跟自己讲：事情横着来，我就顺着想，做到得之淡然，失之泰然，这样才会有一个好心情。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年过八旬的严肃经常看起来快乐的像个孩子。虽然体力精力不如年轻时那样充沛，但是仍然不断学习。每一次上电视当嘉宾做评委，严肃都认真做足了功课，所以才能出口成章，深受观众的喜爱。 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我说忐忑过去了， 江南 style 过去了，今天就是小苹果了。 由于严肃的思想贴近时代节奏，观众都戏称严肃才是真正的八零后。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是严肃参与创作的最后一台晚会。这一年，严肃已经85岁高龄。有人担心严肃的身体，劝他不要紧，但他坚持要参与这台重要的晚会，并且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 80岁以后的严肃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他总是那样的忙碌，并且乐在其中。他自己常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有观众需要我，我很幸福。” 2015年9月3日，经过严老精心策划的93晚会如期举行，晚会取得巨大成功，严肃终于又完成了一个艰巨任务。但是在高频率的工作下，也耗尽了严肃所有的精力和体力。2015年9月14日，严肃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家人送进医院。9月29日，病情恶化，陷入深度昏迷。所有关心严肃老人的朋友和陌生人，都希望再次听到他那爽朗的哈哈大笑。在医院，有记者问严肃的儿子严宇，到底是什么让严肃走得这么远，又一直保持初心？严宇回答：“我也一直纳闷，等他醒了，我要亲口问问。”然而，父亲却再也没能亲口告诉他这个答案，或许已经无需回答。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交几杯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是从事京剧叶派小生艺术的演员叶绍兰。 出生于梨园世家的叶绍兰如今年事已高，然而从他的眉眼间的神采、欢亮有力的嗓音和非凡的气度中，仍能很直接感受到那根植于他骨子里的小生角色。 我从出生以后几个月就跟随着父亲母亲啊到各地去演出啊，